线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糖尿病的话题啊，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好，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确实咱们国家呢是糖尿病的一个发病率很高的一个国家啊。很多人呢得了糖尿病以后呢，确实由于各方面的知识呢还不是很足，所以呢感觉很迷茫啊，这个血糖的控制也并不是特别好，那一段时间以后就容易出现了并发症，这是最可怕的一个后果。其实究其原因呢，还是因为他的血糖没有控制好而造成了并发症的产生。 那么这个并发症呢非常多哈。您像啊，免疫力的下降，对吧？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很容易因为一个肺部感染、肠道感染，最后就造成这种整个代谢的紊乱。比如说酮症酸中毒，比如说乳酸酸中毒，这个时候年龄大一点的听众朋友也是会有生命危险的。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呢，肾功能的损害啊，糖尿病时间长了以后，10年20年或多或少都会有肾功能的损害。还有呢，糖尿病可以诱发高血压的加重，促进动脉硬化。哪个糖尿病病人没有动脉硬化？或多或少都有，只不过是轻重程度不同而已。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呢，就会心梗啊、脑梗啊等等，非常危险哈。还有一个呢，糖尿病会诱发人的猝死，比如说心梗，大面积心梗的猝死，脑梗脑出血的猝死啊，这个都是很危险的。再一个呢，可以加重脑梗，还可以加重我们听众朋友的肺心病，对吧？另外糖尿病以后呢，还可以加重胰岛素的抵抗。那么这么多并发症的发生，它有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胰岛素抵抗，然后呢听众朋友的血糖呢控制的不好，关键还是因为血糖没有控制好，所以就发生了这么多的并发症，甚至是危及生命。 那刚才说到并发症呢，能说一大堆，而且挺吓人的啊。但是究其原因呢，可能就是由于血糖控制不好啊造成的并发症。那么血糖控制不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血糖控制不好，糖尿病的这个发病原因哈，它糖尿病听众朋友都知道它是分型的，对吧？一种呢叫一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呢就是胰岛素分泌的绝对不足，就是这个病人体内呢几乎不分泌胰岛素。那么一型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我们只能靠打胰岛素来控制这个糖尿病。那么还有一大类呢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发病的原因呢也很多，遗传因素，对吧？然后这种压力大，还有我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还有我们的这个缺乏运动等等的这些问题，还有吸烟酗酒啊，都可以诱发二型糖尿病的发生。但是在二型糖尿病发生之前都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叫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是造成我们听众朋友糖尿病，造成我们听众朋友代谢紊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之间可不可以转换呢？可能听众朋友都问了， 你二型糖尿病，那么到最后我还是打胰岛素了，我是不是变成一型糖尿病了呢？其实不是的，就是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之间是不可以相互转换的。一型就是一型，二型就是二型，一型转不了二型，二型也不可能转为一型。那么有些二型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就问了，那我最后我怎么也打胰岛素了呢？那这个时候您虽然是打胰岛素了，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这个胰腺它还是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这种胰岛素的分泌功能的，所以它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类型的糖尿病。而且呢，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它都可以用饮食控制的方法来调整我们体内的糖代谢的。 当然这点呢我就不是特别明白哈。比如说二型糖尿病呢，它是属于这种胰岛素抵抗或者是不敏感哈。那么在吃的过程当中，咱们更加的科学合理，这个还真有可能呢对于糖尿病人的这个血糖管理哈，血糖控制呢有很大的这种帮助。但是作为一型糖尿病呢，有些人呢，他刚才您说了一型糖尿病呢他就是没有胰岛素。那我在吃上面，我再怎么调理啊，再怎么科学呀、再怎么吃的话呢，它依然是没有糖，没有这个胰岛素啊。所以怎么在吃上啊下文章来这个改变血糖的情况呢？ 是这样啊，我们吃啊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营养均衡，我们可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对吧？增加胰岛素的活性，这是对于二型糖尿病的人来讲，对吧？那您说了，我一型糖尿病的病人，我吃的再合理，是不是我也胰岛素也不可能活跃起来？ 对，对不对？也不可能有胰岛素， 也不可能胰岛素分泌量增加，我只能靠胰岛素的注射来完成获取胰岛素，完成胰岛素的功能，对不对？但是我们所有人的代谢血糖的值是受食物的影响的。所以说作为一型糖尿病的病人，一型糖尿病病人的饮食控制最关键是针对于我们血糖来进行控制的。就是说您的血糖的高与低跟您的这个饮食结构之间关联是非常密切的。并不是说一型糖尿病的人要通过饮食的控制来改善胰腺的分泌胰岛素的这个机制，它不是这个道理。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没有胰岛素，我靠这个注射这个针剂哈，来获取胰岛素，但是我可能打的是一个剂量，但是我今天吃的不合理啊，我可能吃的过量了怎么样，那等于就是说你今天的这个血糖就高了，是吧？还是在吃上面，但如果我打相应的这个胰岛素，然后我吃的也非常合理哈，那实际上他的血糖就是平稳的， 对， 是这个意思哈， 是这个意思。但是一型糖尿病人是这样的啊，一型糖尿病的病人不管吃多少，他血糖都会是高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没有胰岛素的分泌， 对， 所以他必须靠外来的这个胰岛素来控制他的血糖。所以您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型糖尿病的人就更应该比二型糖尿病的人还注重饮食的控制。 哦，还真是。 所以你一型糖尿病的人，你不管吃什么，你都是一个高血糖的状态呀。你必须靠外界的这个胰岛素来注射来控制你的血糖，完全是一个人为的过程。所以你这个时候的合理的饮食、健康的饮食，比相对于二型糖尿病人来讲是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不管您是二型的糖尿病，只是用药来控制哈、你的血糖哈，还是说你一型糖尿病，只能打胰岛素啊，都得在吃上特别特别的注意。 对 啊， 所以我们说糖尿病健康管理的五驾马车，驾辕之首是饮食控制，这个对于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来说，不管哪个类型的糖尿病，驾辕之首都是饮食控制。 那另外有一比较犀利的问题哈，当然我相信二型的糖尿病可能通过这种特别健康的哈、合理的这样的饮食控制，可能会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糖尿病分一型和二型哈、当然一型呢就是靠打这个胰岛素来维持、二型的话呢很多人就是吃这种降糖药哈，当然不管你是哪型都应该在吃上特别特别注意，否则的话你的血糖呢是控制不好的，但是呢很多人呢尤其是年轻一点的或者说刚刚得这个糖尿病不久的人他就不当回事儿，什么都不忌嘴啊，吃多少呢他也不在意，如果假如说对自己的血糖不在意哈、这样的没有任何节制的话，作为糖尿病人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赵老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刚得糖尿病的人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人比较年轻他就是三十来岁就是肥胖对吧，有胰岛素抵抗是一个糖前期的人，那么他根本认识不到就是他六十岁七十岁的时候他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在这儿呢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听众朋友啊，如果这个时候您不对您的健康进行干预，那么到六十岁七十岁的时候您可能就是一个全身各个器官功能的一个从衰竭到瘫痪。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呢？赵老师，我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有很多给汽车加油的那个加油站吧。您想象一下，加油站的这个加油员如果出了问题，会不会造成一个城市整个的瘫痪？ 其实呢您问这问题呢我也在想，现在很多的这个加油站呢已经都没有加油员了，人都自助都可以。 咱们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是不可以自助的，必须加油员加油才能油到我们的车里面。 那如果那样的话没有加油员的话呢，那我们的车呢就造成无法加油，那这个车呢就趴在那儿了，就没法行驶了。 我要问的问题是整个城市会不会陷于瘫痪？ 差不多吧，差不多。 为什么呢？因为车没油了以后，大家想象一下，一部分公交车不能行走的话，有一部分人不能去上班了。 对， 如果这个人是饭店的厨师不能去上班了，这个饭店可能没办法营业了，对吧？如果是一辆运垃圾的车，这种不能运垃圾了，垃圾就会堆积了，对吧？所以说一个加油员的这种缺失，就是说这座城市啊，如果有一大部分加油员的缺失，造成这个车的加不到油，最终能影响到整个城市的运行。 或者说呢，如果汽油短缺，没有汽油了，也会造成刚才您说的那种情况， 这城市就瘫痪了。那么到人身体上是一个道理，比如说胰岛素抵抗了，胰岛素不干活了，那这个时候全身的各个器官的功能都要有障碍的。所以为什么听众朋友最后就说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因为一个这个酮症酸中毒他会失去生命，他会多器官功能衰竭，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因为听众朋友啊，您要记住，您从您的这个肥胖到您的这个跨入糖尿病的这个大门，这个是需要15年的时间，有的人，就是说您可能在前面10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症状，那么在后面5年的时间，您是一个糖耐量的一个受损，然后您跨入到糖尿病的这个大门里面，进到这个门里面以后，再经过10年、20年，这个时候高糖、高脂和这个高血压对您的这个血管的一个磨损，就会造成您的这个整个动脉的一个硬化，运输系统的一个瘫痪，就相当于我们这座城市整个的这个交通啊，所有的这个交通的这个路全是被堵死了的。这个时候就是说您人身体内的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是逐步衰竭的。所以到最后全身的多器官功能衰竭，造成你整个城市的瘫痪，人的这个正常的代谢不能进行，整个身体的这种瘫痪，它是有因有果的。 就最后造成衰竭了，是吧？ 这说到这儿啊，赵老师，就是我们其实从一个问题来解决就 OK， 就是解决胰岛素抵抗。刚才我们谈的那个城市瘫痪的问题，只要是各个加油站，对吧？加油员都能正常的工作，对吧？油不短缺，不成问题，只要是我们人体啊，就是 胰岛素不抵抗，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糖代谢、脂代谢都是正常的，血压也是正常的。那么这几项指标正常的情况下，您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功能都是好的，没有动脉硬化的，这种营养物质的进、代谢废物的出都是很顺畅的。那么这个时候您肯定是很健康的。所以说，代谢综合征、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尤其是糖尿病，对人身体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为什么就是到这个人到最后就是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时候大家才觉得惋惜呢？甚至是有的人很年轻一个感冒就失去生命呢，对吧？糖尿病人没有抵抗力了，对吧？这个呢为什么到末期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惋惜，是因为糖尿病在他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这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听众朋友不会感觉到有很多的不舒服，尤其是在前期的时候没有不舒服的症状，一旦出来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是整个身体的一个瘫痪出来了，就像我们这座城市，那么一个加油员失去功能了，对吧？两个加油员失去功能了，一大批加油员失去功能了，可能短时间内都没有影响，就是一部分车运行不了了，再一部分车运行不了了，可能短时期内不会有一个大的这种显现城市的瘫痪的这种现象吧。但是长期的这种积累下来，最后就是突然间的一个崩塌。 所以就像您原来说过的，这个糖尿病最后发展就像一个烂桃子一样哈，可能表面呢还挺光鲜挺好的大桃，但是你把这个皮儿 稍微捅破一点点， 捅破一点点，然后一剥开以后里边全是烂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全都衰竭以后就很麻烦。 而且有很多就是酮症酸中毒啊，一型酮症酸中毒的那个听众朋友，比如说这孩子进医院的时候，孩子进来的时候好好的，但是最后医生马上就进行抢救，然后就告诉这个家长说您的孩子有生命危险。家长不理解的，我孩子在前一刻好好的，您怎么就告诉我有生命危险了呢？道理就在这儿。 是的。好了，那听众朋友，今天的早晨八点半之后哈，如果您打进电话都可以来体验高纤维燕麦冲调粉。 这个高纤维燕麦冲调粉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 是的。好，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 88864417,88864417, 非常好的机会啊，大家不要错过。 听众朋友们好，作为糖尿病患者，都知道控制饮食的重要性。饮食控制好了，就可以做到不用降糖药来调节血糖。我们知道使用药物调节血糖是无奈之举，有些药物调节血糖是鞭打病牛，越调整越难调整。作为糖尿病患者，在心理上要藐视它，不要有精神负担，在生活中要重视它，不可粗枝大叶，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长期在营养师的指导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管理来获得理想而稳定的血糖。同时用抗纤维化的养生手段，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每天吃饭前慢慢的用15分钟时间食用燕麦营养冲调粉，在营养师的饮食训练指导下，逐步就可以用营养调理替代药物调理血糖。燕麦营养冲调粉是由燕麦、大豆分离蛋白、膳食纤维、乳清蛋白粉、乳粉、荞麦、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桑叶、肉桂、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羟甲基纤维素钠等构成。它所含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所含的矿物质有钠、钙、磷、钾、镁、铁、锌、硒、牛磺酸。维生素